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继续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播出啊，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今天在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冬奥故事会哈，带大家一起来回顾过往的历届冬奥会当中的故事哈。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来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分享的哈，依然是来自于中国体育博物馆的研究馆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乐全教授哈，欢迎崔教授的做客。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乐乐好。 今天呢，崔教授跟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是1972年哈，来到了第11届冬奥会哈。这届冬奥会呢，第一次离开了这个欧洲和亚洲啊，第一次来到了我们亚洲。其实过往的这10届哈，大家看了一下。基本还是集中在欧洲来举办的比较多，当中有三次应该是去了这个两次去了美国，其他呢都是在欧洲哈。这次1972年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一届哈，第一次离开了这个欧美地区，来到了亚洲啊，来到了日本的札幌。其实说到这届奥运会，日本的这个申办哈，我觉得最开始咱们也可以来聊一下，因为其实日本参加冬奥会还是挺早的。 我记得在 第二届的时候，好像日本就派这个运动员参加了冬奥会。 对， 但是成绩呢一直也不是特别理想， 对 啊，算不上一个冰雪强国哈。其实我们这个申办冬奥会哈，本土运动员的这个运动实力和表现怎么样，其实也是是否能够成功申办所考量的一个因素。 对，早期是这样 对，所以 直到现在也影响挺大的。 对，现在也影响很大，你很难想象说一个完全没有什么这个奥运冠军的这样一个国家跟城市去申办奥运会啊。但是其实在这个日本札幌，日本运动员之前10届哈表现平平啊，没有什么很亮眼的成绩。 对， 那1972年这一届，当时他们是如何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拿下了这届冬奥会的主办权？ 其实要从日本历史来说啊，日本的开放是比较早的，明治维新以后。 嗯， 你看夏季奥运会，他曾经申办过，都是因为战争停止了。但是他1964年就举办过夏季奥运会，东京，所以他举办奥运会的历史很早。但是冬奥会是从1972年他正式开始举办。所以当时这个参加申办第11届冬奥会的城市呢，有日本的札幌，有加拿大的艾伯塔省的班夫，还有芬兰的拉蒂，以及瑞典的奥勒，以及美国的盐湖城。但是呢，最终与日本奥委会的经验呢，和这个成功呢，国际奥委会非常乐意就把在4个城市中的这个举办地点啊，就是举办城市，选定这个日本的札幌。在此之前，就像你说的，冬奥会的会址呢主要是在欧洲，只有2次是岳阳举办的，而这次冬奥会是自1924年开始以来第一次选在欧洲以外的州，也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州啊，亚洲举行。当然在美国也举行2次啊，是能在世界最大的州亚洲举行的，这是很有特点的，也是很有影响力了。无疑呢，这对亚洲，特别是对东道国日本冰雪运动的开展呢，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实际上啊，札幌呢，它是在1935年呢，其实曾经向国际奥会提出过申办1940年冬奥会的这种报告 啊。 除了夏季奥运会，它也申办过冬奥会。但是当1937年在华沙举行的第37届国际奥会上通过札幌举办时，已经通过了，但日本政府又因热衷于战争而拒绝了札幌举办。所以他已经给他过一次机会了。是他因为要发动侵略战争 放弃了， 放弃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说札幌呢就再次向国际奥会提出申请，并获得成功。这反映了这个日本人呢对冬季奥运会的承办已经耐心的等待了32年之久了。日本奥会选定札幌呢， 作为他们国家主办冬奥会的城市之一，国际奥会呢也把他们作为奥运会冬奥会的举办城市，是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 嗯， 因为奥运会呢在不同的国度举办呢，使它更具有了国际性。奥运会固然是运动员互相竞技，争夺金牌，但是呢更主要的是什么？宣传奥林匹克理想，促进体育运动的广泛传播。所以能在札幌举办，也说明了国际奥委会呢对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它是非常重视的。 嗯，就是他们其实也是有自己的这个心思跟想法， 对， 说应该去亚洲了，亚洲放着这么多的人口哈， 嗯， 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广这个冬季奥运的啊，冬奥项目的这样一个平台。 对，后来的事实发展也证明这是对的， 也证明这一点了啊。所以说其实这个申办并不是一个单项我想申办，其实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这样一个过程哈。在这次的这个申办过程当中哈，也是体现的比较的明显的。下面其实这个崔教授也可以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札幌这个城市啊。札幌现在我觉得大家都不陌生了，这个位于这个日本的北部哈，现在日本的这个北海道也是亚洲地区哈这个雪上运动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地区了哈。但是在那个时候情况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届冬奥会的举办也给札幌乃至北海道整个地区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冰雪的这种基础啊，包括文化的这种积累呢？ 对，其实它札幌就位于日本的北海道南部，它是本来这个冰雪运动非常发达的地方。一百多年来它是由一个被上帝遗忘的村落是变成日本的第八大城市的。当时的申办的时候它已经人口超过百万了。它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呢，就在白令海峡寒流南下的冲击和太平洋暖流北上的影响下呢，使它的这个冬季多雪而又不十分寒冷。所以它这个位置呢，与这个地环境的影响，与气候的环境的影响有很有这个特点。每年的十月开始降雪，到了十二月至第二年的三月下旬，它一片白色世界。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去到北海道这个旅游的话呢，叫这个季节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到了二月，它的平均气温一般在什么零下三度左右，是日本著名的冬季运动中心。作为北海道的首府，这个札幌呢还是北海道最大的城市和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所以它的交通工业及文化事业比较发达，与早期被上帝遗忘的村落相比呢，它确实变化很大。那在其实他们申办冬奥会成功以后呢，在冬奥会前的五年里啊，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盛大节日，札幌呢投入了多少？投入了5.5亿的美元进行建设。他们兴建了一条45公里长的地下铁，还修建扩建了机场等等吧，还在城南专门为冬奥会建造了奥林匹克村，并配有了医疗服务室，还有文化中心，还有宗教信仰厅啊，还有餐厅，还有食堂，还有卡巴馆，所以应用尽有，一切都是为运动员服务的。这是这个为运动员服务设施。那在体育设施建筑方面呢，竞赛主区的这个真鞠内奥林匹克中心可以举行滑冰、滑雪以现代冬季两项，以及冰球、花样滑冰等比赛。而在山坡冰道的雪橇、山地滑雪、雪橇等比赛的这个地方呢，它距奥林匹克村呢是23到28公里的首道山坡进行。另外呢，它最远的山坡叫惠亭山上呢，还修建了两条男女速滑的比赛滑道。但是最令人诧异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冬奥会结束后的数周内啊，这两条滑道呢，它又恢复了原来它的美丽的山貌， 又拆了。 这是环境保护的法规进行的。仅这项工程复原工程就花了200万美元。是这日本人的特色，一直到后来他们举办冬奥会，经常做这种事情。此外呢，组委会呢还对距奥运村11公里的70米和90米两个跳台呢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所以本届奥运会呢，他们在建设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投入了很大。另外呢，冬奥会还采取了很多新科技产品。你比如比赛中日本人充分利用了电子新产品很多的优势。其中呢有22个系列的400多个检测计算机提供了有效服务。总之吧，札幌呢因为举办冬奥会而对冰雪运动的开展呢举世闻名，所以在当时就引起了世界的轰动。也成为了此后全世界推广滑雪运动的一种典范。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日本这么下本也是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这个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复苏确实不错，当时的经济发展也是支撑啊，他们能够画下这么大的本哈，以及去推这个很多的新科技加入到这届奥运会当中的一个基础。 对，从一个冬奥会的申办以及举办可以看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它的经济的状况。 是哈，其实不只是像刚刚崔教授讲的，在整个的申办过程当中啊，花这个很大的这个经济成本啊，建了很多的配套的这种设施哈、啊，比赛的设施哈、啊，在火炬传递的时候啊，也挺下本的，动用了特别多的人啊，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火炬接力。 是是是， 这之前的冬奥会好像没有过，之前冬奥会好像就是没有过这么多人大规模的火炬传递。 他这次日本的除了举办奥运会，在设施上，在体育设施上，在民众发动上呢，做了很大努力。其实它的火炬接力很有意思。 嗯，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开幕式，因为开幕式与火炬这个传递啊、点燃是连在一起的。这1972年的2月3日呢，第十一届冬奥会的日本札幌的叫森林公园内的一个叫真菌内室外体育场举行的，共有呢35个国家和地区的1128名运动员，当然这里边还有206名女子运动员，这些运动员参加了比赛。那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国家和地区有菲律宾和中国台北。 嗯， 那比赛项目呢，同上一届一样，有6类10大项35小项。那这次呢，国际奥会主席布伦戴奇呢，在致幕词中呢，就高度赞誉了日本人为这次举办冬奥会做出的巨大的努力。那这其实也是布伦戴奇呢，主席在国际奥会任职期间出席的最后一届冬奥会了。那接着，日本天皇的裕仁宣布了开幕。几分钟以后呢，体育场背后出现了收集火炬的花样，女子滑冰运动员叫福原，她是沿着滑道呢滑向东看台的中央，把火炬交给她的同事呢，谁呢？高原同胞，高原由她呢沿着台阶呢登上了看台，并点燃了火炬。其实这个火炬点燃在这之前呢，它的传递呢，包括这个整个在日本的火炬的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周转呢，也其实也有挺有意思的啊。你像这个火炬点燃呢，它还是在1971年的12月28日呢，在希腊的奥林匹亚圣地点燃的。它是用车运往雅典，然后呢再空运到了日本。1971年10月30日呢，火炬抵达日本冲绳以后呢，先是进行了66公里的火炬传递。1972年1月1日，这个火炬到了东京以后呢，日本冬奥组委就在国家体育场举行了迎圣火的仪式。随后发动了1500名年龄在11到20岁的青少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接力。但是火炬接力它有个特点，它沿着本州岛的两条路线进行，一条在东海岸，另一条呢在西海岸。到达北海道的后，这个火炬又分成了3路传递，那最终呢到达了札幌了。所以1972年1月30号，国际奥会主席布伦戴奇呢就出席了3条路线火炬的重聚仪式。火炬呢最终被带到了市政府的广场。所以说呢，到了1971年的2月3日，火炬被带到开幕式现场以后，最终由高田点燃了主火炬。它是火炬的传递跟点燃是这么一个过程 啊，很有意思啊。它并不是说一条线啊，我就穿着走， 先是有2条，最后又分成3条，最后再重聚 又汇合了。这个也是下了很多的心思，而且动用了很多的人力哈。这也是能看出来哈，日本札幌对于这届冬奥会的举办哈，确实也是非常的重视的。另外哈，这届冬奥会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其实也是非常的精彩的哈。其实这届札幌当中其实又诞生了一个这个冰上的运动的强国，那这就是荷兰。其实一说到这个荷兰哈，这个熟悉这个冰上运动的朋友啊，肯定都知道，在速度滑冰啊，我们现在有叫速度滑冰，或者另外说法叫大道速滑，就是区别于这个短道速滑的这样一个项目当中，就是荷兰选手一直是非常有统治力哈。 对， 其实在这届札幌当中，他们应该说也是在这个速滑啊这个项目当中，建立起自己这个世界霸主这样一个地位。 是的，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就荷兰男子速滑是处于这个全盛时期。那到了本届冬奥会呢，又可以说是荷兰人的一个金色季节。我们先看这个速滑比赛，它是在真菌内室外体育场进行的，其中的男子1500米、5000米和10000米的金牌呢，均被荷兰小村庄来的一个叫什么？这个小村庄名字叫什么？叫安娜保罗夫娜。这个小村庄的一个选手叫沈克，他获得了。 他呢在这届冬奥会上呢一鸣惊人，因为在以往的冬季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荷兰呢并无特殊的明星级选手出现。 嗯， 虽然刚才讲了啊，在70年代他这个雪上运动呢比较盛行，但是在这种大型比赛当中呢的明星级的选手出现不多。但这一次呢，沈克在这次男子速滑比赛中一人获得3金，成为本届的新闻人物。 嗯， 这个沈克呢，虽然是滑冰速滑运动员，但是身材呢高达1米9， 嗯， 蓝眼睛啊，典型的欧洲人。他还是医学学院的学生 哦。 哎，在冬奥会的赛季里呢，他在集中距离中的7次曾经超越过世界纪录。 嗯， 很自然呢，所以这次冬奥会呢，大家都把这个，这个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能够夺得奖牌。但是他的表现却称得上确实是非凡无比。 嗯。 男子速滑冰的第一项比赛是5000米，沈克呢旗开得胜，夺得1金。而在第二项500米赛比赛时，他不幸的摔了一跤。 嗯， 本来这一项他是能拿冠军的，但是失去了夺金的机会。结果呢，被上届冬奥会的冠军联邦德国的凯勒获得了。 嗯， 那当然，在随后的1500米、10000米的比赛中，沈克他都获得了金牌了。 嗯， 那这位飞人呢，虽然在500米中失利，但是他的成绩呢仍然是有益的。他成了继诺维、巴拉格鲁德、安德森之后的第三个在一届冬奥会上获得3枚金牌的男子速滑选手。 嗯， 所以沈克呢，如果在500米速度滑冰中不失利的话，很有可能是包揽了速度滑冰的所有的金牌。 哦， 那就成为创造历史的一个重要人物。 是，非常的厉害哈。 对对， 来自荷兰小村庄的哈这样一名运动员，创造了奇迹哈，这也是建立起了荷兰在这个项目当中一个非常优势的这个地位哈。刚刚这个崔教授也说到，这个荷兰人哈，这个身材都非常高。我看过一个统计，就是说全世界，平均身高最高的国家那就是荷兰。如果大家这个之前去荷兰旅游过，肯定还有印象啊。这个确实荷兰人的这个个儿啊，都是特别高， 身体素质好， 身体素质特别好。所以在这个项目当中哈，他们之所以这么多年能够这个一直称霸，其实跟他们本身的这个身材哈，这个身体基础条件。 对，说句题外话，足球也是啊， 足球也是没错啊， 还获得过世界杯冠军。 没错，这个荷兰这个足球水平也是非常高，确实他们那整个的身体素质哈，都是非常好，非常适合啊从事这项运动。另外，其实在这届奥运会的比赛赛场上哈，依然伴随着争议啊。我们说每届奥运会好像都能说到争议这个话题哈，但是这种争议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也是奥运会不断的进化进步的这样一个过程，不断成熟的过程。哎，这届的争议是围绕什么呢？其实之前几届啊，我们也都有聊过啊，崔教授也都有提过，就是关于所谓的这个职业运动员的问题。 对对对， 我们都说这个之前的奥运会是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比赛的啊。什么叫职业运动员？就是说你是不是靠这个运动你能挣钱？你是不是靠着运动吃饭的啊？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判定，你是靠着运动为你的主要工作，那么你就判定为一个职业运动员，那么是不允许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比赛的啊。这届冬奥会当中又有一个事件好像把这种争议再次的放大了。 其实上一次我们讲了啊，冬奥会就出现这个问题。 嗯， 但在本届冬奥会开幕之前呢，高山滑雪项目的比赛又发生了运动员的资格问题。 嗯， 1968年国奥会虽然对运动员的业余资格做了规定啊，但是形形色色的商标以及参与商业性活动的行为呢并没有消失。 嗯，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是一个趋势， 是 你再禁止它还是要发展的， 没错。 但是呢，这使得一贯主张业余原则的布伦戴奇主席十分恼火，他最终也决定说只取消排在名单第一位的奥地利选手施兰策的资格。就这一次比赛当中，施兰策的资格第一名要取消，理由是呢，这个选手呢利用自己的名字和肖像达到了盈利的目的 啊。 其实呢，这个布伦戴奇针对的是施兰策在札幌冬奥会前夕的达美联社的记者问。 嗯， 这个发表了一篇这个记者问的文章，该文章呢刊登在英文版的日本时报上。在这篇著名的答记者问中呢，施兰策特别说到，他说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布伦戴奇的奥林匹克理想，那奥林匹克就真的是富人的运动会了。 嗯， 因为这位有名望的运动员说如果保持奥运会的纯洁性，已经不能像在19世纪那样去理解。 嗯， 那时体育爱好者被认为是有绅士的、有身份的绅士啊，而其他人包括就说的职业选手了，是社会的渣子。 嗯， 奥林匹克应当是经验、力量和速度的竞赛，而不是别的什么。其实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在那个时候，对国际奥会主席布伦戴奇来说，那是不能容忍的。哎，他要保持奥运会的纯洁性。但是最终呢，国际奥会大多数委员以24票压倒14票赞成剥夺了格兰茨的这个业余运动员资格和参加奥运会的权利。那为了表示抗议呢，就他的代表团呢，奥地利的拒绝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施兰策呢，发表声明说他不愿意为他的队友啊，在备战多年之后失去冬奥会并夺取奖牌的机会而负担责任。说后来呢，奥地利的运动员又决定留下来继续参加比赛。但是值得提及的是啊，就来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冰球运动员，因被允许参加比赛而引起了加拿大代表团的抗议。这又是另一个事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冰球运动员呢，因被允许参加比赛，也引起了加拿大代表团的抗议。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运动员在全天候参加训练，与职业队并无差异。但是国际奥会呢，却允许他们参赛。为此呢，以纯业余队参加的加拿大冰球队抵制了本次冬奥会， 又不干了。 其实呢，这种情况呢，在后来的几届奥运会啊，还有着反应。但是自打，萨马拉奇担任国际奥会主席以后呢，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发展的路上呢，运动员的资格问题一直伴随着奥运会的发展，伴随着奥林匹克的发展。当然它也是一个成熟路上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没错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初啊几届冬奥会的时候，好像这个争议还并没有被放大啊。但是在近几届，包括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札幌冬奥会啊，这个争议好像在一届比赛当中，像刚刚说到的，其实有两个哈非常大的事件闹得非常厉害的，都是因为这个所谓职业和业余的这个身份的问题啊。所以也是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已经啊到了必须要去面对的， 对，必须要解决的， 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奥运会往后的发展哈，势必要这个有一些阻碍。所以崔教授刚刚也说了，从萨马拉奇上任之后啊，其实他一直着力于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现在把这个问题解决平衡的也很不错啊。但是那个时候也是闹出了这样一个就加拿大冰球队的退赛啊，他们是觉得这个虽然你是说你是业余队，但是你全天训练嘛，你可能他们认为就是一个打着业余队旗号的职业队啊，所以他们也是退出了那届冬奥会的比赛。 所以从90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好多的专家在讨论奥运会的危机问题，其中就涉及到奥运运动员的资格问题，涉及到这个企业的介入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这都不成问题。 是哈，今天呢，我们又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哈，带大家共同来回顾了在1972年啊举办的札幌冬奥会的比赛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同时呢，也感谢崔教授的分享哈。明天我们也会继续带大家来回顾哈关于冬奥会后面的故事，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回听节目呢，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雨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或者也可以去到微信里哈，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哈来体验体验哈，聊一聊这个冬奥项目哈。今天聊的这个冬奥项目呢，是所有我觉得这个冬季运动当中啊非常特别的这么一项啊，同样呢也是这个金牌的大户哈，这叫越野滑雪。为什么说这个项目特别的特别呢？因为很 多的这个冬季项目哈，尤其这个冰上的一些项目，其实都是追求着速度非常的快啊。但是越野滑雪呢，它速度也很快啊，但是整个这个比赛的观感看下来之后呢，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大众健身体育赛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马拉松。好，那这样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越野滑雪这个冬奥项目。 越野滑雪是借助滑雪用具，运用登山、滑降、转弯、滑行等基本技术，滑行于山丘雪原的运动项目。越野滑雪起源于北欧，又称北欧滑雪，是世界运动史上最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1924年首次列入冬季奥运会比赛项目。1973至1974赛季，男子世界杯越野滑雪锦标赛成功举办，女子世界杯越野滑雪锦标赛是从1978至1979赛季开始。越野滑雪的最高组织机构为国际滑雪联合会。1924年2月2日成立于法国夏蒙尼，国内的最高组织机构为中国滑雪协会，成立于1981年。 来，刚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越野滑雪啊，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运动项目哈。 嗯， 为什么古老呢？我们之前节目说这个冬奥项目，说很多这个冬奥项目都是跟人们啊，尤其是生活在比较高纬度国家哈，都是雪的这种地区的人，他的生活哈这种习惯有关的。其实越野滑雪也是啊，越野滑雪其实就是通勤啊， 哎， 上去就是通勤啊。 说到这越野滑雪呢，咱们有必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介绍啊，这个越野滑雪这事儿，其实一个非常古老的，刚才论论说了人类通行的这么一个项目，对吧，通行的这个交通方式，现在放到了一个比赛项目。越野滑雪2022年咱们冬奥会的主场地在哪儿呢？在张家口崇礼。 张家口 啊，张家口崇礼。越野滑雪它叫做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这地儿我去过 哦， 对，而且是修好之后去的。我看了整个这个越野滑雪中心，它很漂亮。我先说一下咱们2022年这个眼前的啊，我们这越野滑雪这事儿。这个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呢，是在崇礼，太子城车站一下车 哦， 一下车之后也就10分钟的车程就到，非常近。太子城一下车，它大概的位置是在哪儿呢？是在，如果去过崇礼朋友，是在太武滑雪小镇的边上，离它就是紧挨着，其实紧挨着。那它又跟另外一个，咱们就雪如意，在崇礼有一个雪如意啊，雪如意是这个这个应该是跳台滑雪的这个地方 啊，跳台滑雪。 它跟雪如意是挨着的，也就是说它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景观。从雪如意这边滑下来，它有一个通勤的那么一个，现在修了一个。叫地上连廊 哦， 它从雪如意一个地上连廊一直连到越野滑雪，叫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就两个场地连起来了 哦， 啊，很漂亮那个场地，通的，已经修好了，现在那个整个的这个它的越野滑雪的这个赛道上都插满了红旗，它已经标志出来了哪些是越野滑雪的这个跑道，所以。咱们要知道2022年我们北京冬奥会的这个越野滑雪场地是在张家口的崇礼。然后咱们再说回到越野滑雪这件事儿。越野滑雪其实这个我们要知道越野滑雪当中有两种不同的叫做比赛模式。一种叫传统式。另外一种叫自由式。 两种技术。 两种技术，所以我们在这个越野滑雪比赛当中有时候你看究竟比的是什么项目呢，它有的叫越野滑雪传统式比赛，还有个这个自由式。区别在哪儿？其实区别是在于滑行的方式不一样。就跟跑步跟竞走一样，比如都是长距离跑步，你跟跑起来，竞走你只能走。这个传统式呢，它叫做你只能叫做两个脚交替前行的这种滑行的技巧，同时你可以用雪杖往前，这个往前就是助力的这种滑行。有点像，反正我们看基本上它沿着雪辙走， 沿着雪辙。 对，下面你看我们看的那个比赛里边，这个脚下有两条雪道，雪道是什么？就是它那雪板道，一般都不会脱离雪板道，就是两个脚交替前行这种滑。所以越野滑雪。尤其是这种传统式，它的雪板跟咱们平时的滑雪板不一样，它的脚后跟是可以分离的， 脚后跟可以分离。 对，咱们一般滑雪板脚后跟是固定的， 是 它脚后跟是可以分离的，这样它方便于叫前脚掌蹬地的往前进行上坡的这种蹬冰啊，蹬雪呀、 的这种模式。 嗯， 再说另外一种比赛项目叫自由式。 自由式 啊，自由式，大家一听这名字说自由嘛， 很自由，没有什么限制， 随意， 随意怎么着都行， 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 嗯， 滑行， 嗯， 它就跟传统式的区别就在于，你是不是允许用这种叫自由式登冰的技术？ 嗯， 啊，在自由式里边才可以用自由式登冰技术，传统式是不可以的。 嗯， 所以大概其比赛会分为这两个不同的大项，然后介绍一下咱们比赛地点是在，张家口崇礼。 嗯，所以你看啊，刚刚孙阳说的这个，说这个后脚跟哈，跟这个雪板是分离的。 对， 方便什么？方便前脚掌蹬地。 蹬地， 这个属于跑步的朋友都。 对对对， 跑步也是得前脚掌蹬地才行。 没错没错。 啊，越前脚掌跑得越快，就是越野滑雪就是也是这样哈。带上个板子，同样也是前脚掌越来越快。再有呢，这个比赛当中啊，就像刚刚孙阳讲的，它分为两个不同的这个比赛的模式，那是也是分为，比如说啊，这个距离同样的距离，它可能分为两种比赛的方式，一个是这个叫自由技术啊，也就是自由式的这个比赛，另外一个呢也是有这个传统式的比赛。 对， 另外这个比赛当中啊，它这个路段哈也是相对会比较复杂的，其实跟跑步一样，那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就是。或者说跟越野跑啊会更像越野滑雪吧，越野跑啊，有很多不同的复杂的这个路面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滑冰，那我们一想这个大道速滑或者短道速滑，这种比赛冰面都是非常的平整啊，非常的平，你只要上面去啊，用你的技巧发挥就行。但是这种越野滑雪，它是在一个户外这个空间当中啊，但是在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当中，所以呢，它就会面对不同的这个路面的情况。嗯，最简单的有肯定有平路，另外还有下坡、 上坡， 还有上坡、 上坡 啊。其实上坡就相对比较难啊。这个平路跟下坡啊，跟我们平常一样，相对来讲会选手的体力会节省一些，而且尤其是需要，比如说我要超越对面的选手的话，怎么办呢？像刚刚孙阳说的，这个下边都有雪道啊，我们都是沿着雪道在前进的。 嗯， 那么超越选手的话，不就会偏离雪道？这个越野滑雪当中也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规则，说我要超你啊，比如说孙阳现在滑在我前边，但是我呢，我觉得我马上要超过他了，我就会用我的雪板来触碰他的雪板啊，我用我雪板的前端来触碰他雪板的这个后端，就是相当于提醒你啊，我要超你了啊。就比如说我们在马路上开车一样，我这时候并到你的左，我们都知道是左侧嘛，左侧要超车，我并到你的左侧了哈，如果天黑的时候打一个这个 转向灯 啊，这前面车就啊知道我要超车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被超的呢，其实按照我们交通规则也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说被超的后车已经发出了超车信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干嘛呢？ 我必须不能让他超啊， 必须不能让他超， 我得变道别过去、啊、 必须要变道 啊这个考科一估计就过不了了，考科一啊，考科一的我们 看我平时开的慢，但我发现后面有车打转向灯的时候我会突然加速 突然加速直接变上去哈。其实按照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驾驶的这个礼貌驾驶的规范哈，应该是要主动的放慢速度啊，放得超。其实这个越野滑雪也是这样。如果说后面的人已经释放出了超车的信号，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开始加速 啊，你要开始加速啊，开始憋的身位 啊，就必须要让的， 必须要让的。如果不让的话，这不是说一个礼仪的问题，这是一个规则的问题。 被判犯规， 被判犯规啊，就必须。要如果说后面我触碰你说我现在要超你，必须要给他让开这个道， 是 超过去。 对，刚才论论在介绍一个规则，其实就是这规则，咱可以再接着来介绍这越野滑雪比赛的项目。 嗯， 刚才说了它是两种自由式和传统式， 是。 那么在每一种方式的比赛当中，又分成子项目的比赛，所以刚才论论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越野滑雪是个大项目， 是个大项， 它有很多的金牌啊， 是。 比如说第一项就是自由式和传统式都有啊，叫个人计时赛， 个人计时， 这个个人计时赛什么意思呢？就是选手出发的这个时间间隔一个固定时间，就跟我们小铁人比赛叫滚动出发 Rolling Star 一样，是吧？你先出发，然后隔个几秒钟下一个人出发，叫个人计时。比赛结束之后，竞计时每个选手的时间，对吧？ 竞计时 谁最短谁赢。 嗯， 那么个人计时赛都有什么比赛距离呢？那陆总，你看能参加哪个比赛啊？ 嗯， 2.5公里， 2.5公里， 3.3公里， 嗯， 3.75公里。5公里，7.5公里，10公里，15公里，30公里，50公里， 都够长的。 2.5公里还行，滑雪对我来说也挺长的，最长的是50公里， 最长50公里， 最短的2.5公里，2.5公里就绝对就是拼那个冲刺嘛， 是 纯无氧的冲刺，50公里就是混氧结合。那刚才说的是叫个人计时赛，还有什么呢？集体出发赛， 集体出发赛， 集体出发赛呢，就是所有的选手， 嗯， 同时出发， 嗯， 啊，你们站一个一条直线啊，一个平行的直线，谁先到达终点谁赢， 嗯， 这个就不算个人竞技时了， 嗯， 反正谁先到谁赢，就跟马拉松规则一样，田径规则，谁先到终点谁赢，过程当中可以更换滑雪板， 嗯， 哎，这个很有意思， 哎。 你看他的比赛距离就长了， 长， 因为你过程中可以更换滑雪板嘛。 嗯， 比赛距离分为10公里、15公里、30公里和50公里。 嗯， 叫集体出发， 是 50公里滑雪啊。 嗯， 而且他这个集体出发赛呢，有一个什么叫 lap 制度。 嗯， 其实翻译叫套圈制度。 套圈啊， 在这个套圈制度过程当中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被所有的选手，应该不是所有，应该是他叫做第一名。 嗯。 领 先选手吧， 领先选手， 嗯， 完整的领先了一圈， 嗯， 你就只能放弃比赛， 嗯， 虽然你就被淘汰了， 出局了 啊，你就出局了，所以这个叫 lap 制度， 嗯， 这种 lap 制度呢，一般应用于叫大规模的集体性出发的，叫赛道为这个一圈一圈制的比赛，一般会有这种套圈的制度， 嗯， 因为它为了防止，一个是影响冠军运动员的。不叫冠军，影响领先集团的发挥。 嗯， 你想他前面老有人挡着你， 是， 你怎么跑得快呢？ 嗯， 你就没有办法了。 没错， 所以一个是要让运动员出成绩，所以套你一圈了，你就自动就下去。 是， 这个叫集体出发。嗯，再说个叫什么呢？叫滑雪混合两项赛。 嗯， 什么叫两项赛呢？叫每位选手都是同时出发的，比赛前半段传统式， 比赛前半段传统式。嗯， 哎，完了之后换雪板。后半段自由式， 嗯，两种技术一块比， 哎，两种一块比， 嗯，要像游泳当中的这个混合泳， 哎，你这解释非常好， 哎， 对对对对，它就是两种方式，它这个也有这个 lap 制度，就也有套圈制度， 嗯， 就是谁先完成，谁获得胜利。那这个距离呢， 嗯， 基本就是你看5+5， 嗯， 就是10公里嘛， 是 7.5+7.5， 嗯， 15公里，10+10和15+15， 嗯， 这个就是前半段和后半段。你用两种不同的模式来滑行。 嗯， 再介绍一个比赛，就是追逐赛。 追逐赛，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看的一个比赛， 嗯， 就是比赛选手出发的时间段呢，会根据前一次或者多次的结果换算成一个综合的你的一个出发时间。 嗯， 基本上是以秒为单位， 就跟赛车这个杆位似的哈，谁之前的成绩好， 哎， 谁就是第一个出发啊，排在头名出发。 对对对，与第一名选手的秒数差异呢，就是和与第一名选手出发的这个。时间间隔，比如说咱俩的杆位赛嘛， 嗯， 之前的杆位赛，比如我给你差3秒钟， 是， 那咱俩就隔3秒钟出发， 出发，嗯， 以最先到达终点就为这个场次追逐赛的获胜者， 嗯， 所以但是它有一个计分的一个模式，就是需要与前一场或者多场比赛一起来计算一个结果， 嗯， 所以这个叫做追逐赛， 嗯， 追逐赛也非常的好看， 是， 再说一个比赛，你看它的比赛非常多， 嗯，是。 个人冲刺赛， 个人冲刺啊，这一听上去就很直接，这个比赛。 对，个人冲刺赛，你看他个人冲刺赛太厉害了，它里边叫 LL， 这个英文的两个 L 字母的这个放在一起， 嗯， 什么意思呢 ？LL 叫 Lucky 和 Loser， 哦， 你要不就赢，要不就是。 LL，哦， LL 这个意思啊， 对 ，lucky 和 loser，lucky 就是幸运嘛， 嗯， loser 那你就输了， 输了 啊，大概是这样。它的距离只有男子距离是多少？1公里， 1公里 到1.8公里， 哦，嗯， 这是男子的比赛距离。女子比赛距离是0.8公里，就800米， 嗯， 到1.6公里，就1600米， 嗯， 啊，这是说的这个冲刺赛， 冲刺赛 还有没完？ 还有比赛， 这比赛项目太多了， 嗯。 接力冲刺赛， 接力赛，哎， 啊，就是男子和女子放在一起叫接力冲刺赛，还没完， 嗯， 还有个叫接力赛， 接力赛， 啊，接力赛跟接力冲刺赛不一样啊，这是3到4位选手，具体的规则咱们就不再介绍， 嗯， 所以你看，整个一个越野滑雪里面有这么多的子项目， 对， 它确实是一个大项， 是个大项。我们别听说这个越野滑雪好像就跟我们平常熟悉的这个越野赛跑一样，都是长距离啊？其实不是，啊， 不是。你看最短有800米的嘛，女子 800，那有这种冲刺赛哈，啊，还有这种团体赛，包括追逐赛，包括接力赛，同样的 混合赛太多了。 对，同样的这两种技术哈，啊，就是这个所谓自由式和传统式，同样这两种技术， 嗯， 根据它组合的不同啊， 嗯， 各种的不同的排列组合， 对对对， 多少个运动员呀，是单人赛呀。 还是这个团体赛或者接力赛啊，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组合啊，包括不同的这个距离的组合出来了很多的这个项目哈。其实这个项目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但是确实呢，这个项目我印象这个在之前好几年之前了，挺久远的时候还采访过一位这个之前在国家越野滑雪队的运动员， 是吗？ 啊，他跟我说这个项目啊，确实，听起来他当然也是说啊，有很多个项目听起来丰富多彩，但其实训练上呢也是非常的枯燥的啊。他说跟这个普通的这个越野跑比赛哈还不太一样，因为那确实训练的环境特别的单一。那我们看一片雪原。放眼望去都是茫茫的白雪啊，只有两条雪道。 对，你说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在大概3年前， 嗯， 就是当时还没有，就是完全进入到咱们的这个叫奥运冬奥倒计时的这个时间段， 嗯， 当时叫跨界选材， 嗯，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当时跨界选材有两个跨界选材的选手， 嗯， 反正是让我。非常的关注， 好像有陈文斌是吧？ 哎，对， 哎， 一个是那个张培萌 ，嗯， 张培萌当时是选择了雪道雪车， 对， 单人的那个雪道 雪车，嗯， 后来好像，哎，这个在节目里不说了啊，大家搜一搜，网络上有很多的信息。陈文斌是另外一个我关注的， 嗯， 就是他叫做跨界选材里边，从越野跑项目选到了越野滑雪， 嗯， 但是到现在好像也不是。没有完全最后能够适应这个比赛项目，我看他最近发的那个朋友圈又回归到越野跑当中， 越野跑了。 但是一开始他练的时候，他怎么练呢？他在夏天练， 嗯， 夏天他是脚上穿那个滑板鞋 啊， 对， 滑板。 他那个滑板鞋跟咱们一般的那个滑板鞋不一样，他是专门为叫做越野滑雪的夏季训练来做的那个，就是长的。就真的跟雪板一样，但在雪板下面有轮啊，有下地旱地的滑轮，两个手有手杖， 嗯， 他就用两个手的手杖，然后结合夏季用的这个叫做训练的滑板鞋，在山地里边练上升和下降 啊。 他是夏季就是怎么练， 嗯， 你说很枯燥，确实他每天就是这样练那个整个滑行的技术技巧，但是你想其实有轮儿。和有雪，一个是硬地，一个是雪地，还是不一样。 嗯， 就你夏季只能是练体能， 对， 其实还是到了真正的冬天才能够练出技术来。 对，没错哈。其实越野滑雪这个项目，说为什么跨界选材选择这个陈文斌去，肯定也是有考量的，因为这个技术首要的就是，尤其是这种刚我们说到这种长距离的项目，比如说50公里哈，这是最长的，这种项目肯定对人的这个体能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 到极限， 到极限哈，非常高的要求。而且最后冲刺，如果大家看过这个比赛，我还真的去这个网上找过一些越野比赛的视频来看，不是说大家想象到最后大家都没救，他最后比如冲刺的阶段50公里哈，最后一两公里冲刺的阶段还是要爆发出你全部的能量，进入一个无氧的状态来冲刺，所以冲刺的这个阶段整个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 对，就是查理论一句话，大家觉得你在最累的时候， 嗯， 就是你在就不是说工作累啊， 嗯， 就是在做运动的时候， 嗯， 最累的时候 是 什么样一个状态？ 是，嗯， 大家想一想最累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其实不是你慢慢悠悠跑很长的时间，嗯， 就是一种状态是什么呢？一种状态是叫做你开始没有任何的准备，突然做一个大运动量的一个体能运动， 嗯， 会吐， 嗯， 会呕吐， 对，嗯， 因为你的胃肠相当于你的血液迅速的流到了你的四肢， 嗯， 大脑也是空白的，然后你的消化系统也是封闭的， 嗯， 会产生呕吐的现象， 嗯，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你非常非常累的时候，你会控制不住你的，怎么说呢？控制不住你很多的末端神经， 嗯，失控了整个人。 对，我们在长距离耐力赛里边，反正我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大家可能如果没有参加过或者少参与，不太了解。我在参加长距离耐力赛或者在这个活动组当中，会看到有大小便失禁的现象， 嗯， 这个不是夸张啊， 对， 真的是这样， 会有 大小便失禁的现象，是他已经控制不住了， 嗯， 那么在越野滑雪，不是说大小便失禁啊，越野滑雪比赛当中最常见的现象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口水， 嗯， 和鼻涕， 嗯， 就是你看越野滑雪，我不知道你看不看的，到冲到终点的时候，嗯，这女运动员怎么长胡子了？仔细一看，是冻成冰了， 冰碴啊， 对，她的整个下巴。下巴的口水，然后就是 这个叫做口腔里分泌的粘液，鼻腔里面分泌的这些粘液流出来之后，它已经没有任何动作去擦拭，不可能，也来不及， 是 全都冻在那个嘴上，特别像 一把鼻涕一把泪， 对，就可能没有眼泪，全是鼻涕跟口水，就是他喘息的过程当中一喘出气来，然后冬季马上就冻成冰，冻在那个嘴上，冻在下巴上。男运动员更是，你像北欧那男有胡子那个，你一看，我觉得比完赛圣诞老人， 白色的胡子都是 啊，眉毛胡子全是白的，就是已经就是越野滑雪这个项目已经让这个运动员啊，我觉得是冲过了人体的极限， 是 太累了， 所以啊，这个项目在这个冬季项目当中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它非常的特别，第一是它的比赛的形式，第二呢它跟其他的项目相比确实是对人体的这个基本的体能啊，基础的体能对人体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你回来你再说陈文斌， 回来再说陈文斌， 回 来再说陈文斌啊。我们刚说这个他的体能状况非常好啊，再有呢就是为什么你看他基本上在国内这个越野跑当中啊，基本也算是基本也算是一号非常知名哈，这个算是领头人了。但是他也参加过很多的这种极限的这种挑战啊，比如说去北极啊， 哎，对对对， 去南极啊，就去跑一跑啊。 没错没错啊，他的优势是在于距离必须要长， 对， 环境必须要恶劣， 哎， 就是你说让他去跑一个奥森一百，就咱们之前也转播过那个比赛，合作好几年，在平地跑一百公里，他的速度不是他的优势， 对，嗯。是啊，奥森一百不行，你要么就给他个300公里让他跑， 哎，奥森一千， 奥森一千让他跑一跑，这个能可以啊。再我们再说回啊，其实我们从这儿就可以说回到这个项目的最开始的这个起源，它其实还是一项，刚刚这个介绍当中也说了，它是要发源于北欧的项目， 对， 就是从挪威那边，它最开始怎么来呢？其实也是军事训练啊，因为还是说回到，其实很多我们会发现，尤其是这种雪上类的项目啊，它发源都是北欧的什么呢？其实都是军事训练，它行军打仗必须要用啊，所以它第一啊，是你人体的这个基础的体能状况一定要非常的好，再有呢，就是所谓这个上雪你和雪板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国家这个项目说相对起步比较晚，也是因为一直缺失这样的环境啊，可能很少会有人说我们在滑着雪在雪板上我滑个10几公里啊，缺少这样，对，缺少这样先天的这种，你看北欧这可能就是他们先天一种通勤的习惯， 没错，所以说到这儿呢，这期节目介绍越野滑雪，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件事儿吧，2022年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那越野滑雪我们知道场地是在张家口崇礼，那2022年冬奥会一过完，在2023年，我们国家呢也将应该算是第一次吧，第一次来举办，也是在这个场地，举办，世界越野滑雪锦标赛 啊，越野滑雪锦标赛 啊，正好它这场地不就叫做奥运遗产再利用吗？ 是， 你看你这个冬奥会一办完，隔一年，其实就隔一个雪季，哎，没隔雪季，挨着，紧挨着那个雪季就办国际越野滑雪世锦赛， 是，所以呢，希望也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让大家在冬奥会当中啊，看到这道越野滑雪啊这个特别项目的时候呢，也能够去啊这个好好体会一下哈、啊、这个项目的乐趣，以及这个项目对人体带来的那么多极限的挑战。好，那今天超级铁团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 前赴后继，铸就辉煌。